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可说》的第一期啊，这里是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三塔裤带啊，然后我是一个95后的影评人，然后下面就有请我的好朋友出场。 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我是95后的在韩留学生，我叫老徐。 对，所以这个节目呢，大概就是由我们两个人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是没有意义吧，但其实是想要去传达一些我们对于一些比如电影也好啊，剧也好啊，或者是一些社会热点的一些想法吧。对，所以老徐，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叫三塔裤带啊？ 带三塔裤带吗？哇，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简单跟你讲哈，就日本有两个很有名的艺人嘛，然后一个是叫木村拓哉，夏天也开了微博，然后他的一个缩写是 Takuya，然后。日本还有跟北野武齐名的一个谐星是，叫三马桑，所以三塔库就是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拼在一起，然后代自然就是我，所以以后就大家也可以就叫我老代就好了，这是我那个笔名这样的， 那所以我的名字还是很好理解的吧，老徐嘛，是吧？ 对呀、啊， 感 就是 觉， 老徐，就是在芸芸众生中的其中一个老徐而已，你 对， 知道吗？没有什么特别 对，就 的， 是大家平时讨论的时候最常出现的那个人名，对，就是他。 对，就是跟老王其实是差不多的，你知道 对对对。 所以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平台嘛。然后之所以说是没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就像萨特他在他的戏剧里讲的一样，就是所谓无意义，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追求意义，而是在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它其实是虚无的或者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要追求一些可能。属于我们能够相信的一个价值吧，所以所谓的无意义，其实还是在追求某种，信条也好啊，信仰也好啊，所以这是其实我们做这个 title 的一个初衷啊，是我的想 对 法。 啊，就是我觉得其实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无意义思考，对吧？ 对，就是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都很肤浅，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好，OK，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开始了。那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呢，其实是围绕着。今年3月份在 HBO 亚洲台非常火的一部叫《我们与恶的距离》的这样一部剧，然后因为这部剧其实有探讨到无差别杀人案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想借由这部剧去做一个讨论也好，或者是分享也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在切入到这部剧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最近刚刚正好发生了两个热点事件。我不知道老徐有没有听说，就是在5月24号的时候吧，在南昌的红谷滩发生了一起一个男人然后持刀捅死了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在这起事件的4天之后，在日本又发生了一起无差别杀人案，而且死伤人数其实比红谷滩更多，所以。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的这么多，其实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去讨论说真相到底是什么，因为无论如何，杀人的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有关部门肯定还是会去调查。但是，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在于说，网友们或者说这种在社交媒体下，人们的一个对于热点事件的态度。所以，我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觉得聊到这些关于网友的评论，其实，给我最大的印象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由于缺失了一些新闻媒体的正向的报道，所以我们导致面对信息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等反转的态度。很多情况下，我们即使有关部门的事实发布出来之后，在网上还是会引起网友们两个极端的讨论。比如说，就是在这个你说的这些红谷滩杀人事件之前，还有一个5月10号发生的，就是在江西上饶小学生在校内课堂上被刺死的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我有关注过这个事情，然后觉得。这个事件里真的就是把等待反转的这个网民的这个态度发生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一个表现。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这个是因为由于，由于校园暴力、校园欺凌的事件导致小女孩被这个小男孩欺负，然后这个 大人就是去学校，然后在课堂上刺死了他，然后大家都在抨击校园暴力的事情，包括抨击校园老师的不负责。但是当了这个事件发酵了1到2天之后呢，又有另一股声音出现，说了这个父亲是一个狂躁症患者，并没有存在这样的欺凌现象，这个小孩是被这一个类似于狂躁的一个患者所杀的一个态度，就声音也出现了。我们觉得我们在看到这个新闻当下第一时间的反应，我们会记在心里，然后并且。去在网上寻找这些和我们心里的声音相符的这些评论，然后给他点赞，包括给他在底下去评论，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新闻媒体就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回复， 对， 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对吧？就是我们 对。 现在虽然说是中文互联网里存在就。存在一个是自媒体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媒体的时代。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时代反而是一个很不可控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一句话都可以成为新闻嘛？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吧？就会让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些事实 其实 得 我觉 到 得 一 你 些掩 刚才 埋。 提到了，对，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说我们在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的认定的前提之下，人们都会愿意去网络上搜取各种真相，所以其实这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讨论那部剧有关系嘛。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媒体在这其中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很多时候，其实现在我们比如说网民的这种刚才你提到的这种反转也好，或者是说像之前那个南昌的事情也一样，就是人们在不知道真相的时候，突然被播出了某一个好像是真相的事情，人们就会特别相信它。但这种真相其实又不是被证实过的，但人们因为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的证明，或者是即使他们得到官方证明，他们也不相信了，所以他们会去捕风捉影，会去肆意评判，所以这其实就会变得没有标准了。就包括为什么我就说，可能这个剧其实有很多讨论的意义，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因为恰恰是因为在我们没有任何的标准的前提下，其实我们的善与恶其实是很模糊的。就是即使是你在网络评价说，我希望找到真凶，或者我希望找到这一件事情的真相，但是你表达的形式已经在伤害一个人了。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产生，就是来做这样一期播客的意义所在吧。我们真的要去讨论一下关于我们对于善恶的界定，以及这样的一部影视作品到底给我们产生了怎么样的反思。但我觉得我们还是从这个剧开始聊吧，然后让我们 对 就 对， 是 当 通 然 过 当然， 一些事例，然后慢慢往下进行下来。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基于这个剧本身吧去讨论的，因为我们如果单聊这些事情，其实聊不到一个结果来的， 是的，是 所以 的， 还是说有一个具体的文本可能会 对 更 对对， 好。 但其实我们这一段内容就是，可能跟看了这个剧的有关。这个剧的片头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播客的片头其实也很 对，你说 像 的 的。 特别 对对 对， 对， 对， 它就是 没错。 在给予了一段真实记录的一项 VCR 的一段东西，然后在那个底下之后看到了 YouTube 上的评论，并且截取了正方意见以及反方意见以及相互冲突的意见，并且把它们破碎化，我们去怎么去看待这些东西。我其实觉得这个是在这个剧里真的很亮点、很亮点的一部分，我到现在都没有忘掉那些关于这个剧的讨论。他一下 从 就 一集 觉 的 得， 开始， 对对对，他我觉得他真的把这个剧拉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虽然好像刚才聊的有点严肃，但是其实更多的我们是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好的剧集或者一部好的电影，其实以此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可能会有的感受，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其实这就够了。可能作为第一期节目，它可能相对比较严肃，是因为这个剧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严肃的剧集。但是毕竟是两个中二青年嘛，而且我们讨论又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大家听个乐就好，我们也不要太把它当真，好吧？那既然这样，我觉得我们还是从这个剧本身来说吧。刚才我其实，在开篇我有提到说，这部剧它是以一个无差别杀人案来作为切口的。那大概这个事件它讲的就是说，在某一天，一个叫李小明的青年人，然后他闯进了一家电影院，然后拿他自己做的枪扫射，然后导致那个电影院当时正在看电影的人死了很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发生之后，然后从 这起命案，然后引申出很多跟这起命案相关的人，比如说受害者家属啊，比如说凶手的家属啊，包括他会引申到关于司法、关于媒体，甚至关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如何看待这些恶性事件的一个讨论。所以这个是这个剧它可能最核心的东西。那我们如果聊的话，当然还是从我觉得第一个点吧，我们还是从杀人犯来聊，就是从李小明这件事情来讨论。所以说其实我蛮好奇老徐你这么想，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发生恶性事件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一个点，就是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真的是个恶人吗？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其实当时那个有一个律师叫王赦，王赦他是专门去替这一类很有争议性的凶手去辩护的律师。其实这是王赦一句台词，就是说当时跟他跟妻子讲，他们是罪人，但他们不一定是恶人。正在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也会觉得这句话，哇，你在说什么？他们一定是恶人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反思，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这种罪的发生？因为就像这个剧里其实讲到一句话，说，当时是那个李小明的妈妈说，我们养一个儿子不是为了把他养成杀人犯的。 是的， 我也不相信有一个孩子出生第一天，他的愿望就是在我25岁的时候，我要冲进电影院杀人。我发现他最珍贵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只是要解决这件事情，而是要真正解决这件事情。解决是指杀掉他，真正解决是发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想探究的是，就是王律师他想探究的是这个罪犯他所犯罪背后的成因，通过这个成因来说是想杜绝下一个罪犯。因为在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是说，有另一个杀人犯叫陈昌，这个其实从他在戏里的表现你就完全能看出他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他在里面说了什么？杀了一个陈昌还有下一个陈昌，那杀掉他的意义何在呢？这个不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的进步，包括现在的一些科学手段和我们人的感情的进步，我们去慢慢慢慢去给它解决掉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以前的主流声音会说，这个世界上哎，就是会存在杀人犯的，杀人犯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我们真的去想过这个问题吗？其实在我可能上大学或者是 你也做过这个事情是吗？ 不，那肯定不至于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我受到了一些欺负，或者是我家人受到了一些欺负，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跟这个欺负我家人的人，我去杀掉他，我跟他一换一。但是我觉得，当我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忽然那一瞬间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当我看到了那个李建明他们的一家人在沉在那样的一个痛苦当中的时候，李小明的一家人，对，他沉浸在那种痛苦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我忘了一件事，就是当我去产生这种极度的愤怒的时候，产生的这种恶意去实现它的时候，我会给我这些爱我的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他在把我们心中的那些恶的种子在慢慢往外抽离。这就是我觉得我看到这部剧之后给我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自省。 你刚才说这个点其实很好，就是我最近正好也刚刚看了一个，就是 Netflix 网飞上有一个纪录片，它是专门讲说我不太记不太清楚题目，应该叫伍迪泰德还是泰德伍迪，杀人录像带，就大概就是讲说他是一个选女性，就是随机选女性去杀害的这样一个杀人狂魔。然后其实他就在去分析说这个人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包括我们在讨论这部剧的时候，他其实也在有说李小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虽然最后没有给你一个答案，说他就是因为这个，就比如就是因为一加一才等于二了，但他其实会有给你一个侧面去告诉你可能发生的。包括我觉得刚才我们忽略了一个人，就是在这一个恶性事件或者杀人犯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人他是很有可能变成杀人犯的，就是你还记得吗？那个导演 对， 应思聪。 对，应思聪。 其实应思聪离我们很近，因为我们也是相关人员， 对， 然后看到自己了一样，你知道吗？ 对，从业人员，不能其实到从业人员， 对。所以就是应思聪呢，其实也是这样，但是应思聪好在他的家人足够爱他。 是的。 所以我们回到李小明的事情，其实就是说，在这部剧里面，他给我们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思考是，像你刚才也说到，就是让我们思考恶的来源在哪里。 是的。 他其实有侧面给我们一些点，比如说 李小明从小他可能比较孤僻，他不太愿意跟 嗯。 别人沟通。包括刚才我给你提到那个 Netflix 那个剧里面，他就讲说，这个人他从小可能会有一点点障碍，比如说，运动障碍，脑力可能赶不上别人，所以会被很多同龄人唾弃、欺负， 对。 让他的心理产生落差。这样的落差逐渐积累，长大之后他就会产生一种我们经常在心理学上讲叫反社会人格， 对对对对，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社会欠我的，所 是 以 的。 他才会去选择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去报复。再加上比如说像李小明的父母，他们过于忙碌，没有时间陪他，然后社会又是这样的一个不允许特殊人群存在，而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这其实是我在 是 看 的， 这部 是 剧 的。 之后我推导出来的一个可能性。如果这个社会多一点宽容，就像宁思聪最后没有杀掉我们女主人公的那个妹妹一样，因为足够多的爱，所以她才会放下刀。 是的， 其实 是 她 的。 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那起事件放在了整个剧的结尾 倒 呢？ 是。 就是因为她其实在给我们一个答案，告诉我们。我们要包容，我们要爱，我们要理解，我们要尊重不同的人存在，才可能避免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而不是说任何他者都要被清除。我觉得 对， 这可能 是的。 是我对于这个事件，如果从凶手层面来讲，可能这部剧带给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 其实我们正常人之间，人与人的距离其实是很处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成为朋友，或者成为一些关 成为父子， 系，不，这是我们独特的关系网，是吧？但是当我们和一些比如说精神上有障碍的人，或者是身体上有障碍的人，其实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里，其实我们跟他还是有距离的。我们的 是的，是 社 的。 会给了他很大的一层滤镜，就包括我们对于一些可能身体比较接近的一些残疾人或者是这样的人，我们总会带着一种怜悯的心态去对待他们。但其实他们 对， 想要的是一种比较类似于正常人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拿他当做一个正常人去看，这才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体谅他们的一个方式。 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unique 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去评判任何一种存在是不正常的。所以 是 你 的， 知道 是的。 我应该跟你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一个剧，就是一个电影，就是叫《玻璃先生》，这个是M. Night 沙马兰导演的一部电影，然后阵容很强大，有医美啊，然后还有那个塞德尔杰克逊。但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点是说，在这个剧里面有一个医生的角色，然后又有三个超级英雄的存在，但是医生的任务是他想要把三个超级英雄变成普通人，这其实很有趣，就是人们总会想要去维系一种平衡，他们为了维系这种平衡，他们不允许，我总愿意说他者的存在，他们不允许跟自己不同的人存在。你患有妄想症，你就是病人。但是妄想症的人会不会他有更多的想象力？所以到底是什么在定义正常？什么又在定义我们？你是普通人，我是特别人，你是神经病，我是一般人，多数少数，什么来评判他？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个剧又抛给了我们一个问题，或者我觉得很能勾起我思考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再回归到那个导演宁思聪的那个事情上。为什么说他在和那个就是精神科的女医生，他们两个在里面进行，就是他要去伤害她的时候，他可以放下那个刀子。其实很多的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女医生在用她的对病者的这个关怀或者是关爱去感化他。这个同时，他引起的是什么？他引起的宁思聪是对于他的前女友的一些美好的回忆，那个也是一种爱。其实这就是我觉得他给了我们一些精神病的人士或者残障人士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我们需要通过一些爱去感化他们，这其实是能解决这些距离的一个很好的武器，我觉得是。 你知道，我想起了一首歌，你知道吗？ 那什么？ 感恩的心，你知道有一句什么？让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美好的一天。 没有，但我觉得这里真的是，虽然这个道理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其 实 很鸡汤的 你 一个道 很 理。 鸡汤的一个道理，对吧？但是其实你真的去 付出这个爱的过程其实是一件很难的过程，因为你当你去，你像他那个姐姐，当他想去照顾这个弟弟，想对他付出爱的时候，有家人的牵制，有跟那个现男友之间的碰撞，又有跟很多很多的原因，就导致他在付出爱的时候总会得到一些质疑，得到一些怀疑，甚至得到现实的平衡。但是我们可能正常人就会被这种现实的平衡导致，我们就还是要面对生活啊，我没有办法给你对应的去爱，因为这种爱的一个核心的本质是因为亲情。但是如果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这样单次单次的去给予他的爱的话，那又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爱是代表什么？代表包容，代表理解，代表接纳。父母，就比如说父母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包容你的任何一种存在的， 是的， 我们当然不会去要求说，可能在比如说在这一个部分的节点，其实我觉得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要求说每个人说，比如老徐你一定要去爱一个残障人士，因为不是说让你去爱他，而是说你要去尊重他，包容他，理解他，他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没有人有什么优越性，人就是人， 是的，人就是人，对对对， 都有，我们都有七情六欲，我们都有会爱会恨，我们都会有生气暴怒，像你说就算我也一样，就算啊，这很说起来很 gay， 就是呵呵，就是我听到我的好朋友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比如说你说什么事情，我也会说，我肯定不能允许这样的人存在。倒不一定是我们去呼唤爱，像我总爱爱的陈明老师，就是奇葩说的陈明老师，就是在宇宙中心，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嘛。但是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呼唤一种爱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恨，一种愤怒。虽然我们也经常聊愤怒的话，但我觉得在我们对待其他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多一点爱呢？它会让我们损失什么呢？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爱其实是一个，应对当前的一些人际危机或者是社会危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就是会发现，在我们的实际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其实我们都是，其实这个话说起来感觉有点矫情，但其实都是披着面具而活着的。这真的是，就是因为这，对对对。但是这种面具，这种给予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之间给予彼此的爱的这个方向很少。就是我们真的应该去呼唤多一些的爱，多一些的去对于某一些人的关心，我们去试着了解他，这样才会让我们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会关系以及人际关系。这其实是当下的一个困境吧，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于说，其实这直接引申到了我们的下一个点。我想说就是，你还记得在这一部戏里面，本来李小明已经同意见家属了，他们的家人特别开心，我们要给小明买牛肉，我们要给小明买吃的，然后妹妹特别开心。突然接到了司法部门的信息，说今天晚上处死李小明。 对， 甚至连王赦他的律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的， 你还记得在那一段戏的结尾有一个镜头，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我今天看的最好的一个镜头，就是当王赦冲到司法部门的时候，然后告诉他结束了之后，有一个镜头是一个摇镜头， 我知道， 从王赦的背影摇到上面那个天平， 天平，对对， 法律 就是象征着法律的天平。 到底是谁杀死了李小明？是法律吗？当时王赦说了一句话，在李小明前面还有52个等待被处死的杀人犯，为什么要先杀死李小明？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李小明的事件受到了太多的关注，所以他应该死。但是这真的是司法的公正，司法让他死的吗？还是民意让他死的？其实我觉得这里我特别想跟你说，就是在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演员叫Sakai Masato-san，叫芥雅人，然后他跟Araraki Yui-san，就是新垣结衣，他俩演了一个剧叫 Legal High， 翻译成中文叫生理即是正义。在那部剧的第二季，它大概围绕的一个核心主事件是，一个小雪饰演的一个蛇蝎美人吧，她因为弑夫，然后她被民意讨伐，然后她必须要被杀死。那当然，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古美门就是那个萨盖桑的那个角色，他有一段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到底是什么杀死了这个人呢？是司法还是民意？是我们公正的司法程序，还是那些就想让他死、嫉妒他、这个人非死不可的那些人民？ 如果民意左右了司法，那么司法的公正性何在？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去讨论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媒体施压的时代，媒体代表了民意，然后民意可以左右司法，这似乎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从这部剧里面有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说那个镜头会带给你那么大的感受，其实这是我们带入这个王赦律师代入感非常强。我们带入他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的信仰是法律，他的信仰是法治，他比较相信这个东西的同时，他会发现当所有的民众的声音，普通人的声音发声达到一定的高一定的积累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挑战法律了。而且对于王赦这样的人来，这样的律师来说，法律相当于他们生命中的唯一。如果这个东西被挑战了，并且把它挑战成功了，那么就说明法律已经不能作为一个公平的没有意义了，它就变成了大家的一个投票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投票决定一个人死或不死的话，那么法律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法律就已经丧失了它本身的意义。法律和民主的这个之间的冲突，我其实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关于台湾的这个剧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问题吧，我觉得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包括我刚才说的，其实好像在讨论民意的问题，但实际上民意是通过什么表达出来的？就是媒体。其实媒体在其中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媒体在放大，再去追逐热点，把这种民意无限的膨胀，而导致对司法产生了一种压力。我觉得就是可能到今天为止我们去讨论媒体的一个意义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女主人公她其实就是那个贾静雯扮演那个角色，她其实就是在一个 宋乔安， 对，乔安在里面就是在一个忘了叫什么来着，那个电视台 是品味电视台 啊，品味新闻台， 品味新闻台 做工作。对，那他们每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就更像一个职业剧了，在这个剧里面，那他在里面其实讨论到媒体啊，前半部分，对，其实媒体到底在其中承担一个什么意义，在报道这种热点的事件的时候，但是这个其实就要辩证的去看，因为比如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其实乔安他是有一些坚守的，或者说比如说在热点事件出现的时候，你还记得在第二集还第三集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那个导演去进入到幼儿园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都在报这个事情的当下，只有乔安他们想要去报精神病患者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他们去讨论一个源头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讨论可能就会引起上层说你们这样没有收视率的，你们这样是没有办法给新闻台带来收益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媒体它捕风捉影，它可能一方面是为了博关注，但一方面它就是为了生存，但这种方式恰恰又对民众有一种反向的引导，就是明明可能我不了解真相，就像我们刚才聊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明明我不了解真相，但是你这样的引导，这样的煽动会让本来就不知真相的民众更加的混乱，以导致成为一种愤怒。 对的，其实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话宋乔安说的话很好，我们不想让民众看得更长一些，我们想让更高一些，我们想让民众看得更宽一些。他想把其实他这样把一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很具象化的一个事情，它的这个宽其实代表了很多方向，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向去了解这一个事件。当我们通过很多方向的了解这个事件的同时，我们的心态也会变得逐渐平静下来，去理性的看待这个事件。就是我们在应对一些热点事件当下的第一反应其实是很感性的，就会通过我们脑子里关于一些东西的刻板印象去进行讨论。但其实在对但其实在我们去追逐这些热点的同时，我们觉得我们抒发了自己心里正义的一面，这个其实是和真正的正义所违背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往这个事情的纵向去发展，没有往整个事情的宽向去发展。当我们去横向的去了解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去怎么去理解。但是我觉得这里其实对于媒体来讲，就是对于新闻媒体来讲嘛，其实是相当于一个很难平衡的一个秤，这其实有点像人生啦，就是你怎么去面对一些挑战，当你想面对你的一些理想的时候，你背后的生活又去怎么决定你，这其实这就是职业和人生很像的一个地方。我每他里面宋乔安说过，我谁不想去天天去做一些 关于扩宽民众思维的一些节目呢，但是没有收视率啊，没有人看，那我们怎么办啊？ 对， 其实这个就是一些困境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应该去支持这样的节目。你比如说在后面的时候，当它发生了一些改变的时候，发现哦，我们的收视率还是第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庆幸，对吧？我们也在庆幸啊。哎呀，我说 是的， 当他们做出改变了之后，其实人们也是会相应的做出改变的。这个只是需要我们去坚持，所以其实坚持的力量依旧也很强大。就是我们一直忽略了坚持的力量，他如果能一直坚持下来的话，我其实相信这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我们有的时候看世界的眼光可能有一些过于悲哀了，但是当我们去真的去把情绪降下来，然后坚持的去做一下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沉稳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好的结果。这其实应该有的对于生活好的期望的一面。 你看，所以就其实虽然是两个中二青年才有这么幼稚的想法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无意义的思考嘛，这就是， 对，无意义嘛，就一切都没有意义嘛，对不对？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像你说的很好，就是无论是刚才谈到杀人犯的问题，就是施以爱，或者是谈论到媒体的问题，它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保持一种中立的客观的角度，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呼吁这种事情，就是也许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面，民众就是愿意看一些很抓马的一些成分的东西，那媒体自然也愿意输送这种抓马的东西。但是或许我们要去提倡导的东西是，我们希望媒体能够给出的东西是不带情绪的，媒体能够给到我们的是一个真相的碎片，而不是一个煤球扔过来是带着热气的，这个热气是它带有它的情绪的，而不是说一个碎片是我们捡起来，它可能你只要注意安全，你不会割伤你。你把碎片拼到一起之后，你能拼到一个答案。其实我们要的可能是这样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 对，我觉得可能就包括现在你觉得网民的一些事情吧。我觉得你在韩国应该最近有听到那个胜利事件吧？好像最近在韩国还挺火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就是你会发现当人们讨论到胜利事件的时候，就是只要媒体爆出来，韩国这边没有作为，或者韩国这边怎么样，他就会去肆意的评判他。而一些公众号或者是一些推文也会去带有很强烈的情绪，说哎，韩国这种阶级导致的固化，然后就是娱乐圈的这种腐败，然后就是带有很强烈的。我们还没有聊到司法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纯粹叫媒体的问题，就是他们会去把这个事情变得很夸张。所以我不知道你在韩国那边有没有，应该更强烈感受到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在理清这个事件的时候，当然我不可能说我像一个完整的公权机关一样给他一个很正确的答案，但是我想给出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国内的热搜总会出现一些韩国的新闻，就是让我觉得这次其实是一件很更魔幻的事情。就是到底有什么可以，就是韩国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得到这么样的讨论？当然了，它肯定是由于它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成员，所以说它会得到很多的讨论。但在这一个讨论的同时，我觉得我们好像陷入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这个是不同国家的法律。首先我们是两个国家，我们在考虑这个胜利的形象的时候带入的是我们对于犯罪的理解，但其实这是发生在韩国的一个犯罪事件。这个韩国的犯罪事件它的问题是什么？而因为是胜利被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性招待和性买卖这件事情，但是在韩国是被允许性招待和性买卖这个事情，我们是要承认的。这个在跟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因为有这肯定是我们要理解这个嘛，就是在中国是不允许黄色这件事情出现的，但是在韩国是允许在成年之后去出入一些风月场所的，这是可以允许的，这是政府，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政府所允许的一部分。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部分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个形象，什么？我们国内的媒体根据国内的犯罪形象给它包装成了一个哪怕像劳保的一个形象的时候，但是其实忽略了这个形象在韩国的犯罪形象现实里是被允许的。但是他得到韩国这么多人的抨击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对于和警方的勾结这一点得到了民众的关注。所以说 当人们觉得啊，你如果警方去帮助他去完成一些事情的话，这才是最不可赦的一点，这其实是韩国民众们比较关注 的 一点。对，这个其实是和我们当下国内的微博审判可能就完全偏了，你知道吗？就是是两个方向了。但是这个里面更有一点的有意思的就是当胜利被放出来的时候，你看国内就是彻底炸锅了，其实就是我微博上的人就彻底说这个韩国的法治已经走向末路了。其实我觉得这是更梦幻的一件事情了。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警方和检察院所给提供的线索不足，所以法院将他释放了。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印象里，国内的印象里，公检法是一体的，但其实是在韩国或者是这些国家的发展里头，这三者是分离的。这三者是公安就是警察方和检察方对他提起公诉的同时，法院需要在证据链的考虑上对他进行一个完善的一个考究之后，我才会决定这个人我能抓或者是要放。因为胜利已经过了那个法院所能扣留的最长时间，所以说必须将他放出来。这个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话题勾回到司法的方向上来了，就是 引到第三个问题了。 对，就是法律它不可能是100%的公正的。我这个公正是带一个引号的，这个公正是什么？这公正不代表的是民意，它是不是法律不是用来讨好某一部分人，让这一部分人感觉啊，我看到你这个法律，我的心情比较开心，就是来讨好你们这些民意的，而是法律需要公平公正，在这个白纸黑字上写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法律条文全部都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你如果没有完成它，你如果没有达到它，你就必须放人，你就必须把这个人放出来。这就是韩国，这就是韩国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吧。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这个台湾他们当地的法律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只不过在这一个剧里头才会发现，我们民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法律确实低头了，向民意在越过了52个人，然后将这个杀人犯所给判了死刑。对对对， 所以这其实对于媒体的最终其实也还是落在说媒体的责任在于什么，对吧？就是媒体到底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他当然可以为了生存去做一些妥协，但是依然我们要呼吁一种媒体的客观中立，因为它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看法。 是的， 我觉得那些所谓的网络暴民的存在或者键盘侠的存在，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全面的信息。 对， 他们被这些舆论引导了，就像说回那个红河谷的红谷滩事件一样。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扯的，就是说那个男的本来是想杀旁边那个女的，就中间这个女的更好看，就去捅了中间这个女的，就是而且大家都很相信这一点，但是其实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是的，是的， 就很有趣，就人们为什么会被这样引导呢？就是媒体，你到底这个媒体，我觉得不仅仅是像新闻这样的媒体，包括自媒体。 是的， 啊，这样我个人是做自媒体的，这样说好吗？对吧？反正就是 我 是一个很良心的自媒体啊。 我们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嘛，所以说可以这么说， 啊，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嗯， 对。所以包括自媒体一样，它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在享受着一种被人们关注的一种。福利或者是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个词，反正但就是你既然有这种被关注度，你就一定要承担起你的责任，否则你的引导一定会有它的善或恶。就像我又回到说，我真的很喜欢要艾特我们陈明老师，我之前听过他一个演讲，就是说为什么总有人说他呼唤爱，他觉得怎么样，但他就觉得呼唤爱是没有错的，因为语言就是有这样的能力，语言可以杀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一个人。 哇，可以的。对， 连说话都是这样的，况且我们在做事情，我们在看新闻，我们在每天获取我们那个小手机上的那些世界的消息，都是这样的。既然我能杀能成，为什么我们要杀人？对吧？所以这可能是我觉得对于媒体层面来讲，这是我觉得这个剧会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吧。 其实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一部分里面会出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像你说的这个人是因为看到中间那个女生很漂亮，然后才去杀了她这个事儿。这个其实是自媒体的一个，你会发现这个话很主观，就仿佛是杀人犯已经对那个， 好像他就是杀人犯本人。 对对对，他说出来的话，这个其实就是考验着我们对于一个新闻来源的一个判断。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觉得是很可笑，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夺得那么多的赞呢？ 人相信 这其实这个就是对于一个 一个当下的一个热点的一个冲突嘛，大家都会觉得啊，我杀一个三个人里我杀最漂亮的，这个可能会引起哎大家很多很多人的关注。但其实这样的媒体在面对这种事件的时候，更应该做到的其实是一个客观的态度，而且这种很主观的评论真的你看到之后都觉得头会很大。 就似乎现在民意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左右一切的东西了。虽然刚才我们聊到媒体的，但其实我们更多在我们接下来讨论当中，其实更多和围绕是关于司法的，可能更多的是关于说所谓的网络审判这件事情，其实它更多的是关于每个人的，就是网络审判现在真的到达了一个就是我不明真相，然后我就可以去杀一个人。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其实就回到我之前我关注了一个就是江歌案嘛，其实这个事情聊了很久了。 对， 就是在当时真相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比起去苛责那个杀掉江歌的人，更加苛责的人居然是她的闺蜜。 是的， 他们说闺蜜该死，因为她没有开门。但 是 在当时真相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开始这样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其实就是跟讨论无差别杀人案的凶手是一样的。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我们自己了，就它有很强的一种反身性，就是我特别喜欢做，就是在研究原电影嘛，就是自反性，就是他在讨论我们自己的问题，你在看的过程，你在反思我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人，就像你说你喜欢那个开场一样，我是不是也是那个键盘侠。 对对对对， 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平衡？其实在这个剧里面我们落实到一个实际点，就是王赦嘛，对吧？ 对， 王赦跟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家人就正好代表了这两方的立场。 是的， 民意跟法治， 法治， 王赦代表的是绝对的法律。王赦说你这个国家的法律难道被民意左右吗？然后他的美眉啊，美眉这个名字真我吐槽一下美眉可 没有美眉这个听起来很台啊，就很有 美眉 味道。 对，是叫美眉。 对, 对， 我们家美眉 我们家美眉。对，你看美眉的爸爸就很明显代表了民意啊，你为什么要帮凶手辩护？你为什么要帮一个杀人犯辩护？你这样做是没有道德的。 对对， 这就是民意跟司法的一个对立。就是明明我们有正规的一个相对公正的方式去把一件事情解决，为什么民意那么急着去代替司法？ 是的，其实 好像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对对，这而且我们要再仔细想里面的符号，其实更有趣的一点是，这个民意就是美眉的爸爸代表的民意是夹杂着一部分亲情的民意，就是 哎， 对吧？ 对， 就 是 你是当你看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你不只看到了民意，你还看到了亲情，还看到了生活，还看到了种种东西。所以说，王赦律师会经历一个变化，就是他向民意低头了。这其实是整篇节奏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他又开始啊，去给一些黑社会的一些大哥们去做一些法律辩护，帮他们做无罪的辩护，为了挣钱。但是他挣的钱其实就是他也会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不应该这么做，其实在利用法律。但其实呢，他也是为了家人，为了民意，为了不能说为了民意啊，就是为了家人，为了亲情，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也为了也是因为自己刚处于一个失去小贝那个最刚出生的儿子的那个痛苦之中，所以才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所幸的是，这部片子我觉得我们当时聊完就是最大的感受的是，他真的很温柔的是什么，他让我们看到他法律又重新站了起来，他得到了一些他和他的美眉产生了一些和解，他美眉看不就是这又是亲情去感化法律的一个方向。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他美眉用自己的亲情，自己的爱情，包括自己的宝宝，然后通过这些方向去感动他的老公，让他重新捡起法律的武器，希望他重新作为一个替法律去伸张正义的一个人，去维护法律至高权力的一个人。这才是我觉得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真的是我相信爱的一部分，就是也有这一部分原因，就是爱真的会挽救很多很多的事情。爱的力量真的太强大了，它会让我们捡起所有的武器。 我觉得你应该能那个点，就是你记得当时美美在家里跟王赦说， 我想要回我以前那个老公，你可以帮我找到他吗？哦，这句话我现在说我鼻子会酸。 对于王赦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失去了那个法天平了之后，他去做的是什么事情？他去做的是给黑社会的大哥们做无罪辩护，给他们去打官司。 行尸走肉啊，行 尸走肉。对，这就是，这确实是法律的一部分，这也可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确实，这是真正的法律吗？这是法律该有的样子吗？其实这个就是真的，这个构思太巧妙了，在这个地方我真的觉得很敬佩这个编剧。哇，这个 所以家庭其实又恰恰是又融合了他对于民主法治、司法公正以及民意人情，就是情与法嘛。你恰恰就在想，哦，真的是，就是你我也一样，将来如果我们结婚生子，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坚持你的那份初心？即使是在这样的讨论下，我觉得导演最后又是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温柔的一个导演，一个温柔的编剧。 这个片子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方向，就是关于它很真实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当时不是还相约一起看了那个它的幕后花絮、幕后特辑里面嘛？ 对。 我记得导演在里面当时还说了一件事，就是他全程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用了手持镜头。你有没有这种感触？就是他那个里面，对，就会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是首先是多机拍的嘛，然后运用了大量的手持镜头的时候，你会感觉有很大的一部分真实感的原因在里。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就是大陆观众来看的话，其实会有很强很强的一些思考的 代入 空间的，包括代入感，真的 恰恰是我们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 是的，是的，对。 其实聊到民主法治也好，或者聊到什么，其实又回到一个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他者的问题。然后我们拉回这个剧里面，你会发现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每个人联系很紧密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是的， 就比如说拉回这个剧里面，刚才其实你也提到特别好，就是你说如果我杀了一个伤害了我朋友或父母的人，我是爽了，但是我的父母怎么办？这个剧里也一样，你会发现李小明的行为对他个人而言，他自己说了，我实现了自我价值，但是对他的父母、对他的妹妹是一辈子的折磨。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接着讨论的一个小话题，就是说当我们聊到他者，当我们聊到一些我们在意的人的时候，那么到底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底线，是不是该有一个底线？就包括像被害者家属，你像乔安一家人，他们为什么会对大智他们一家那么痛恨，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愤怒、把他们的悲伤表达出来，他们只能投射到这一家人上。他们都很可怜，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人，就我觉得这也是人性中必须值得考究的一部分嘛。这其实是就是人性为复杂的一点。其实你说就是当我们看到了杀人，就是那一家杀人犯看到了李小明的家人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处于那种看到了李小明的，就是或者是看到了自己逝去的亲人的在眼前的那种形象。这其实就是人性很复杂的一部分。其实两者跟他们其实都没有关系，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关系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当这两家人互相见面的时候，我会看李小明的一家人会看到李小明，被李小明伤害的那一家人会在他们这一家人的身体上又看到他们的孩子，看到他们的亲人。这其实是这个剧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沉思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不会想象到一个杀人案之后会给一些人带来什么，但是我觉得在这部剧里真的让我们去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这个点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就是这个剧恰恰给了我们一个更加宏观的视点，就是说你不仅要关注杀人案本身，你更要关注杀人案后续对于家属的伤害。所以我们更要回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说杀掉他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剧它最有意义的地方。 是的，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但就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部分的一个台词嘛，就是里面一个很经典的台词，就是如果杀人犯还有他们的家人都不用负任何责任，那么被害者和被害人的家人又算什么？这个是宋乔安当时说的一句话嘛。但是、这句话是在他的这个整个剧的前半部分，应该1314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三、第四集的时候出现了。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到第十集的时候，他们开始进行心理治疗，然后，他和李大芝的家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你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杀人犯 这是其实是一个宏观的印象，就是杀人犯对于这两个一家两家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对， 对吧？但是这样两家的人，我们想让他走出这个环境，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又不要忽略的一个东西是，当事件由就是被法律以公平的方式解决之后，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武器。 其实这个剧后面也给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当那个就是被也是在那个灾祸中断腿的那个男孩最后去打篮球，然后那个李小明的爸妈送他打篮球，对吧？这就是一种治疗啊，一种疗伤啊，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受害者。就是我觉得其实那些就是受害者家属，比如李大志他们一家，他们既是施害方又是受害者啊，他们是施害方的家人，但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做错什么了呢？ 是，这就是他其实没有带给他们很大的，就是没有真的带给他们伤害，但是就是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嘛，但是他其实代表了伤害，这其实也是很微妙的一层关系， 所以是很矛盾的地方。 对啊， 嗯，反正我觉得， 但是就是为了，其实， 嗯， 这个矛盾是解不开的一个矛盾。但是我觉得很，编剧和导演们很不错的一件事，他把他的，结局们推向了一个比较温暖的结局，给了我们一些慰藉。真的就是他让我们能看到了一些好的发展的方向，这其实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很好，嗯。 能看到矛盾，但是又很善良的给了我们一个应对矛盾的解决办法。对， 对，所以相当于是说，其实从这个点我们可以到尾声了哈。就我觉得，就是大概是，其实回归到一个本源问，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讨论与恶的距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一刀切的把这件事情解决，还是我们真的去测量我们与恶到底的距离在哪儿？它告诉我们爱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尊重别人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不能媒体即使你有你的苦衷，你也不能去引导大众做一些错事，他告诉我们司法跟民意一定要有一个平衡，而不是司法被民意左右。这就是这个剧给到我们的东西，我觉得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当看到了这样的一部剧的时候，我忽然拾起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进步到底是不是关于我们经济生活的进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多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进步就是经济生活的进步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上的时候也缺失了一部分精神生活上的进步。我们的精神其实过于，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可能有一些过于空虚了，就是我们觉得生活就过就 OK 了，但是我们不会对于生活有什么反思，还在追求我们关于本性冲突上的这一点，还是没有得到一些有理性的克制。就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还不是就是尤其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还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去解决它。这其实是觉得这个剧能带给我的一些思考。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关于爱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这个通篇都在讲关于爱的重要性的这一点。虽然这个剧叫我们与恶的距离，但其实是我们与，也可以说是我们与爱的距离，其实是与恶的距离是逐渐加近的同时，我们与爱的距离逐渐变远了。 所以其实我们总说我们不要做坏人，但是你真的一念之间你就会做恶。你在键盘上打了一个字，你说死，你说滚，你可能只是在键盘上可能敲了不到20下，但是你这短短的一分钟，你可能会伤害甚至是杀死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我们生下来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只不过是生活或者是家庭之间会给我们印上很多不同的，烙上不同的印记。但是我们在整个社会的生活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他人的态度中，包括对于一些社会热点事件的一些想法中，我们如何能保证一个中立的而且善良的观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看了这部剧的之后能让我们看到我们与恶，或者是反面的来说，或者是我们与爱之间的距离，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和人交往，包括和朋友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去带有着这一份爱，其实是我觉得我能感受到最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像我们的标语一样，这是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的思考，但是我们无意义之余，我们是要表达我们的信仰。 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反复强调的，不可说不意味着不说。我希望我们的表达能够传达出一份我们的期许吧。很开心能够跟老徐在这做一个这样的分享，然后希望将来能够跟大家，如果有机会接着做的话，希望各位能够多提意见，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节目做更改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无意义的思考当 中， 然后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有价值。所以大概这就是第一期节目，感谢大家听我们俩在这叨叨了半天，希望未来能够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然后老徐跟大家说 say goodbye，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再见， 行，谢谢大家。